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伍衛國。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當然啦，今晚稀客吳衛國先生，吳Sir，你好，陶傑卿，吳衛國真是香港，你是一個奇蹟，怎樣奇蹟？這個人叫男五女羅之稱，因為男是吳衛國，女是羅林，兩個<笑> 都連近半百都可以保持到24、5，你別說有什麼美容秘訣，沒有的，我真的沒有美容秘訣，不知道是否可能我吃素的關係， 是嗎？你長期吃素？我93年開始吃長素，最近20年了，超過沒有，93年到現在我都不知道了，20年了，志穩哥剛剛聽了這句話。 難怪你和我們CEO陳志雲一樣都是長春，但現在我也有吃海產類，我原來吃素和保持保持開朗，最重要是這件事，還有你又不肥、沒有肚腩，我和沒有肚腩，我們染得好而已。 我想香港很多女觀眾都會記得她40年前剛剛在TVB出道 都40年了，有了，不止，41、2，差不多了，我72年開始讀訓練班，7年是否第一屆？我第二屆，第二屆，那時候你是否讀完中學？對，差不多，第一份工作就是進去訓練班，又不是，那時候電視剛剛開始 蓬勃，年輕人每個人都想嘗試，去參加考訓練班。 那時候訓練班有什麼導師？ 主要是侯叔、陳友侯先生侯叔、我們很多東西鍾景輝教我們主持吳景麗教我們跳舞學習舞化妝就是輝哥陳文輝學這麼多東西什麼都學的有配音、武術都要學 打功夫學的 是全是上課 不是的,我們當時是一戰是兩個小時,6點半到8點半,part-time的。一戰放工就要去。如果上日頭翻工的沒嘛,禮拜六就兩個小時下午。要給學費的,我們當時。還要給錢。現在就說可以收錢。我們當時要給一個月給25元學費。哦。 另加水腳支付沒錯我以為是訓練班有人工收沒有的還要加學費但有出鏡機會我們要學足12個月3個月就考一次試肥佬就小了出來有沒有人肥了小我們那期好像最後只有 唔知32個人最後得18個人畢業咁樣,唔知23個人。我考完時仲唔知2、3千人考,就好多係得垂錄唔知32個定23個太來了,唔記得,記性你最好,你就知道我就而家都記唔返你了。哇,咁犀利啊。哇,係關係你年輕人會唔會可以講話充滿機會。應該可以咁講。 啊,我當時就只要你肯努力呢,機會都好多。啊。咁我你當時點樣會諗住下入呢行呢?冇㗎。我又唔係話認為我自己靚仔,唔知點會亂碰亂撞。唔知㗎。啊,我又唔係,就樣樣都係新嘅嘗試㗎。做啲正直嘅青年。 文章,我聽說你連假寶玉都做過,同我汪明荃、張寶芝、汪明荃好像做林黛玉,張寶芝就做薛寶差還是甚麼,我不知道,薛寶差是女友為,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有DVD 這麼厲害翻閹林黛玉翻閹假寶玉亦沒有人做過電視劇到現在來說都沒有人 做過假保育是所以你真是女都好你真是如假包換的香港寶寶啊不知道對鞋有沒有英文名字不知道但一定是寶寶網絡8903.com指點江山肖澳江湖光明頂陶傑特別嘉賓 吳慧國為何找吳慧國哥哥上來呢突然間我想起香港影視已經沒有了你這隻健康正派的小生你這隻是上乘珠江我不敢說張英才國語片的關山、張揚<笑> 粵語片裏面我不可以說張活友張英不過張英也不同他是逆中逆奸你只能做文藝青年 五四大學生那一隻，因為早期多數都是演正派的角色，正派，只有陳友厚、林宗慶輝主理電視時，對於蔡和平所說發揮電視的社會責任看得重一點，所以當時有你這一隻 正氣小生，我們當時是電視栓系栽培出來的小生，即是算第一代，人才少，我們一張白紙進電視台做，什麼都不懂，他就可能說我當時都被人問我純情小生，我怎樣純情，原來現在回頭一看，我真的很純情，我以為自己很懂很多東西，純情小生，憂鬱小生。 當時那些劇是純情，做一套亂世兒女，當時是民初大軍閥時代，廣州，你穿件中山裝，李月清做你老母，女友為做你女友。 咁你因為唔知係同啲革命黨咁搞埋,收尾俾啲軍閥拉嘛,我第一句廣東話打靶友就喺度。李月清,嘿,蔡,嗰啲打靶友呢,捉你返去呀咁。我咩打靶友,我份個工,嘿,打靶友咪即係啲衰人囉,應該拉去打靶嗰啲,好啊。係呀,好啊。跟住你做套船,係咪大堆頭。時裝劇我第一部船。 你做杜嘉文，邊個女主角的時候，有蘇淑萍、唐安欣，你是應該男女主角。另外一集一開始是我記得是開派對還是聖誕舞會，是開頭是開播，大明星蘇，你真是很記性，我自己差點忘記，有蘇淑萍、黎永強。那時候 那年代的電視劇不同，現在這麼真實、這麼放，我們哪有一些前面戲，前面戲有些想親熱一點，爸爸就回來了，叮噹，我們想親吻都不行，沒可能在電視上做，叮噹，爸爸就回來了，張活友就進來了，你想疼也不能疼，現在不是了。不過當時七二、七三年看這些青春期的時候，我們的小孩 點到即止,是對的。你還想怎樣?歡衣解帶。最多手就對到膊頭,摸到膊頭,沒有的。那時候電視是一堆純情玉女,俊男玉女,你收拾來做到藍與黑。藍與黑就是我和汪文耀。一生就兩彈,唐姐和張寶芝。 改編自台灣小說家黃藍，第一句是你讀白的，人生有一次戀愛是幸福的。可惜我一次多一次，可惜我比一次多了一次，你自己讀出來的，我沒有記性，因為我看過這本小說完全改編一樣，前面就是一句是這樣，現在看就是 人生一次戀愛悶悶一點，比一次只多了一次少不少一點，看一晚就不同，同一晚就不同，你說現在的社會風氣不同。 轉了多久，那時候真的可以說得確實純情很多。 TVB會播那些劇 叫人生有一次戀愛是幸福的， 現在阿婆都不相信。 你問問,今晚聽我們的阿婆住在 現在觀塘屯門那些今年不是很老，五十多歲你信不信？你說戀愛是付錢還是不付錢？所以你說那時候那些中山莊阿哥你穿得很有型，走出來真的有五四風和北洋時代的感覺。那時候是不是有很多女影迷在 廣播道口有很多的，當時我們不懂得處理，不像現在又要組織影迷會，當時我們避的、害怕的，當時不知道怎樣處理，不像現在我們當時做電視演員全部自己照顧自己，哪有現在那麼多人幫你手、助手，沒有的，形象，然後教你怎麼穿衣服，當時沒有狗仔隊， 亦都沒有。 我哋同啲記者呢,見到啲記者呢係好傾得埋嘅,好開心嘅。乜都講得。啲記者都唔會亂寫,攞支筆中。全部寫,證明嘅嘢。全部證明嘅。係啊。關係不過我睇娛樂版有啲記者都話你咬字不清。 我有懶音嘅關係。有懶音絕對有懶,我係唔知喎。 寫係好覺添,我係好犀利。因為關係阿媽你知啲電視機換身牌,入立30,有。你覺得啲都冇錯。你知有兩隻大喇叭,六盒嗰啲呢。我相信你都聽到啲喇叭。關係唔係話以前麗的,龐碧雲關係呢,捐落台底,啪啪仔嗰啲啊。 剛剛換新機的產品,日立冬至,兩部喇叭,懶音有沒有走? 我有懶音之外,我有五音不全的 我當時聲樂教師是葉偉康老師,教我們學聲樂,很厲害,什麼都要學的 他說,你是不是耳有毛病? 多,是五音不全的,但我竟然去唱主題曲 是的,很多謝 啊,我緊張,我但我好辛苦,我唱到,我唱咗幾日都唱唔到一隻歌,你知道,我唔知點解。你聽得出係辛苦啊。你個聽翻就無山嘛,你幾辛苦。係啊,關係唔識得,唔識得分別個音準喺邊度。哦,唔知道。就等於我講嘢有懶音一樣。好啦,今晚話題係五位國語香港純情年代,新聞翻嚟呢,繼續傾偈。 人傑地靈,光明頂。